各位朋友，上個禮拜咧，城寨有樂咧就休息咗一個禮拜，咁就因為應付好多其他嘅濕濕碎碎嘢啦，咁樣。咁呢個禮拜咧就點都要錄噶啦，咁個原因咧就係、是、經過呢個四月九號、十號嘅佔中案審訊之後咧，我相信大家都心情都幾沉重啦，咁。咁我自己亦都做咗一個嘅節目，係對呢個審訊嘅睇法。咁我自己嗰個角度咧，都慢慢可以離開自己嘅情緒，從一個香港嘅歷史發展嘅角度去睇呢個審訊。咁如果你喺咁嘅高度去睇嗰陣時咧，就會覺得今次嘅審訊咧係另一場嘅真正嘅民主運動嘅開始嚟嘅。咁如果你話最終啲人都係唔覺醒嘅，大家繼續去排隊買起飲喜茶啊，或者係呢、這個旅行啊、打卡啊咁樣，咁就呢、這個係一代人嘅努力之後得唔到嘅回應，咁亦都無話可說。咁我相信咧，就上個禮拜好多人都感觸嘅，我啲朋友都係就係、是、朱耀明牧師喺呢、這個。西九龍地方法院裏面最後尾的自己的陳情，咁佔中三子在那個法院裏面咧都沒有為自己求情嘅，只是為朱牧師求情，希望不要判他坐監。咁而朱牧師亦都準備了一個幾長的一篇嘅文章，係向呢、這個唔係求情，其實係陳情。咁而呢篇文章，我覺得是似一個。不是戴耀廷那種法律的語言，也不是陳建文那種比較知識分子的語言，而是很淺白的文字的。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去看看中文和英文，特別是英文的版本，是英那個文字表達的技巧，我相信是有些叻人幫朱耀明牧師做了一個翻譯。那整個牧師的發言呢，我覺得是我哋好似身歷其境咁嘅，其實咁，所以我喺節目一開始嗰陣時咧，揀嚟嘅咧就係 Beyond 嘅一首歌，係亦都係嗰個年代我哋面對呢個香港中國嘅關係嘅一個幾有代表性，亦都係好流行嘅一首歌，就係、是《大地》。咁呢首歌揀嚟嘅版本就係九一年喺呢個 Beyond 嘅演唱會裏邊，主音係黃貫中，其實唔係黃家駒。咁呢首歌係講到嗰個年代，我哋朦朦朧朧對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咧，係有一個嘅期望喺度嘅。咁亦都希望香港同中國都可以走向一個民主自由嘅環境。咁朱牧師喺佢嗰個嘅陳情裏邊叫做敲鐘者言。敲鐘者就佢有講，即係佢自己嘅角色啦。其實最尾喺嗰個演詞裏邊，佢就話佢喺雨傘運動裏邊，其實佢只係一個敲鐘者，係話俾大家聽，希望敲醒呢個人心，話俾大家聽咧呢個最壞嘅時刻同埋災難就嚟來臨啦。咁喺教會裏邊呢個係一個嘅隱喻啦，我覺得敲鐘者本身。但是在香港社會來說呢，就我相信很難有一個人物好像朱牧師那樣，是經歷過由中國的母體分離出來，然後呢來香港，然後跟香港一起起一起落一起成長，然後最後尾一里路就是他75歲了，已經是為什麼要走這一里路。那我想不是只是個言詞去感動人心，很多人話啊，寫 speech， 我自己過去其實大部分工作嘅時間咧，寫好多嘅 speech 嘅，由李柱銘嘅年代一路到曾蔭權嘅年代，對我嚟講冇乜一篇 speech 我自己記得嘅，其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 ghost writer， 唔係代表緊自己，而代表自己嘅話，你係要有咁嘅人生嘅歷練，經歷過嘅事情，係企喺度用好淺白嘅語言講嗰陣時，係足以撼動人心，不是感動人心，是撼動人心。很多有份去聽這個審訊的人，但 Lens 回來告訴我，他說差不多全部的人都是流淚。那我看看周寶松寫，也都是包括在庭裡面的保安， 聽到朱牧師的發言都是流淚，不是求情，這個絕對不是說可憐這個老人，而是他講出我們的香港故事。如果大家有看那個的內容，你就會知道他由一路由土改開始講起的，因為他實際上是大陸下來的，而是失學。咁點解呢？就係五十年代喺中國土改槍殺地主呢，佢係親眼目睹。咁佢係同佢祖母一齊喺呢個內地生活。咁係祖母，因為嗰陣時喺土改之後就陷入咗饑荒。咁佢祖母過咗身之後呢，就佢臨死之前就嘱咐佢嘅親戚帶佢嚟香港。咁咧就佢話佢行一個鐘頭嘅時間，行咗去台城。台城就係台山嘅嗰、那個城市啦，即係中心啦，中心嘅樞紐城市台城。咁今日如果你坐呢個長途車翻去，都係喺台城落車。咁就我自己去過，係一個民國氣息好重嘅城市嚟，到今日都仲係。咁就喺台城搭車嚟咗香港。嚟咗香港之後咧，佢係失學。在街邊裏面做呢個街童，幫人擦鞋為生咁，冇書讀。咁但係佢嘅經歷係，我相信嗰個年代香港人嘅都同樣面對嘅，就係、是、一個難民社會。大量嘅難民湧嚟香港嗰陣時候，就喺街邊，你睇到嗰陣時嘅外國攝影師拍嘅黑白照片，都係好多嗰啲挽住個鞋箱喺街邊幫人擦鞋嘅細路仔喺度。咁但係佢話好彩，因為佢遇到一個嘅教會的長者，咁咧就介紹咗佢在教會裏邊做一個即係校工嘅工作，咁從而認識咗基督教。咁係慢慢之後咧，就將賺到嘅錢咧就本功本讀，完成咗中學、大專同埋神學院嘅課程。咁我冇記錯，朱牧師應該喺台灣讀呢個神學院嘅。咁翻嚟之後咧，就係1974年咧，就喺呢個柴灣嘅浸信會開始服務。我相信好多人係對基督教咧，係特別近年係有一種嘅即係好唔好嘅睇法，因為太多嗰啲嘅乜福堂嗰啲，大家知嘅其實嗰啲叫做富貴教會啊、富豪教會或者鼠王分教會啊嗰啲咧，係專係為權貴祈禱嘅。但係曾幾何時，香港嘅無論係天主教聖公會或者係基督教咧，是服務一個難民社會、貧苦大眾，特別是在1946到1949年這段時間，大量的赤貧的人湧來香港的時候，教會是起了一個挺重要的角色。那麼朱牧師就講到他1974年在這個的浸信會服務的時候，就是幫最窮的，那時柴灣其實是一個漁民的社會，大家知道一路筲箕灣、柴灣都是，就不是像今天有居屋、啊、有私樓、啊、很多貧窮的階層。咁佢裏面有講到一個故仔，佢話有個非法擺賣嘅小販俾警察勒索，俾市政屈咁樣，咁佢揾佢出頭，佢就唔係淨係幫佢去或者生活啊、維生啊咁樣。朱牧師就帶佢去見呢個兩局議員投訴，咁亦都係爭取興建呢個東區醫院嗰陣時咧，就係、是、認識咗當時亦都係基督徒咧大學中文大學社會系嘅學生。就是幾十年之後同佢一起參與佔中的陳建文，當時咧就中大社會系的學生就去做一個調查，看看是不是因為嗰個救護車，因為沒有醫院嗰度，咁就東區嗰個死亡的數字是不是比其他區係高的，咁然後他哋就係去追嗰啲救護車，然後跟嗰啲救護車送到醫院嗰時候去做一個人肉的統計。咁結果出嚟嘅報告咧，係證明咧，係因為冇地區性嘅醫院咧，令到失救嘅數字係高過其他區，咁從而改變咗政府嘅政策。咁兩個人係喺嗰陣時相識嘅。喺七幾年嘅朱牧師咧，就我自己印象唔深，其實因為嗰陣時我自己都係個中學生。1977年我自己開始讀中一，咁就1984年入中文大學。咁我入中文大學嗰陣時候就係啱啱好就係趙紫陽同呢個戴卓爾夫人簽訂呢個聯合聲明。咁嗰陣時候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係唔知道前途係點嘅。 咁跟住揀嚟嘅咧，呢首歌喺我哋嗰個年代都好多早熟嘅細路仔或者係年青人都會講出佢哋嘅睇法嘅。咁我而家揀嚟呢個版本係鍾氏兄弟同埋夏兆星唱嘅《說不出的未來》。 抱怨天气，胡说风光。我对你倾诉，但充满了隔膜，似是我故作寂寞，在一个爱上了网络。思想要搜索，模糊面对工作，日夜去奔波。偶尔看出戏，漆黑里欢乐。我爱你那歌曲天天播，谁话歌赛马不禁跳舞自由？曾话歌这里不变，我会逗留。你问我，我为何？说不出对未来的感觉，包装青春与奔放，谁高呼空虚，观众便心醉。我听到歌声，医不了饥饿。上帝爱你，跟他去天国。谁做错？世界到处有难民。谁做错？你要降世救罪人。你问我，我为何不出对未来的感觉？今天我知乡村变了都市，今天也知文明原来是这样。 咁喺1984年咧，就除咗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後咧，係當時我印象記得就係第一次高山大會啦。咁89個團體係要求係喺88年由香港引入呢個直選，就爭取88直選運動開始。朱耀明牧師就係嗰陣時投身呢個民主運動。咁喺呢個嘅84到89年呢段時間咧，就係由聯合聲明簽署，然後基本法起草、基本法諮詢。咁大家圍繞住好多政制嘅方案，特別係直選嘅時間表咧，去爭取。咁當時民主派呢邊就希望88年就提早引入直選。咁最後尾咧就係英方選擇咗同中共秘密談判。秘密談判之後咧，就搞咗一個假嘅民意調查，就由呢個陳祖澤去負責嘅民意匯集處。咁咧就係否決咗八八直選，咁就當時嚟講係一個即係令到當時嘅年輕人係相當失望。咁喺呢段嘅基本法起草嘅時間裏邊咧，中間就係到1989年就係發生咗呢個六四事件啦。咁呢件事大家都諗30年啦，今年係1989年、2019年，中間30年，但係30年嚟呢個夢魘啊，對於共產黨嚟講係揮之不去。點解咧？啱呢個禮拜就有一個新聞就係、是。黄沾当日为《倩女幽魂二》所作的一首歌，张学友主唱的主题曲《人间道》呢，在 Apple Music 里面全线下架这首歌。因为黄沾在他即走之前呢，做了一个文化树下在香港电台的访问里面，他就说这首歌的歌词有几句呢，就是讲这个六四的情况的。我不明白呢，其实那个节目出了很久了，黄沾都走了这么多年，你想想。咁就係唯獨是習近平而家上場之後，連呢個外商嘅外資嘅呢個音樂平台 Apple Music 都要將呢首歌下架，所以第三首歌我揀嚟嘅就係呢個張學友嘅作品《人間道》。 自尋路望前路，自由人間道，山與水走了幾多未去數，千條道都到。返家乡路，望尽尽是青山，青山处处雨及风高，故园路竟是走不尽长路，道人道，道神道，自求人间道，妖也好，魔也好，都道最好。天地为何神好，大地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故园路怎么尽是不归路，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故园路怎么尽是不归路，经闻世家怎么尽是无道， 咁喺六四之後，朱牧師喺我哋參與積極參與呢個民運嘅圈子裏邊係相當之知名度係好高。點解咧？就係佢係有份參與呢個黃雀行動，而黃雀行動後邊當然有陳建芬啊、陳達晶啊等等嘅人，亦都有好多係社團背景嘅人士，咁就去搶救當時嘅民運人士，喺中共通緝名單裏邊嘅民運人士就係。帶嚟香港，然後再安排佢哋去外國，咁係一個幾，我相信係幾 點講，係一個相當大規模嘅呢、這個走私行動，其實就係將嗰啲人帶嚟香港。咁喺黃雀行動裏面，好多年之後，有啲指揮啊講翻嗰個緊急嘅情況咧，亦都有香港人喺被內地嘅公安誘捕，最終係營救咗出嚟啊等等。我記得有兩位，一位姓李。咁喺呢個黃雀行動嚟咗香港之後，佢一段時間未必咁快去到外國嘅政治庇護嗰陣時咧，就會留喺香港。咁可能就由支聯會司徒華、朱耀明啊等等去照顧佢哋。咁啊，朱牧師都係喺支聯會裏面服務咗相當長嘅時間。佢自己喺嗰個陳詞裏面都講，佢話其實香港嘅教會係保守嘅，好多時候對於佢哋所謂嘅多走一步咧，係好有意見。咁但係朱耀明由佢喺浸信會、柴灣浸信會嘅年代，已經係同佢有兩樣嘢喺嗰個陳詞裏面係好特別偏幫出嚟嘅，一個就係同行，一個就係多走一步，唔係淨係喺個講壇嗰度去同嗰啲人講道，喺度吹水，而係咧係同嗰啲最需要、最困苦嘅人同行，同埋同佢哋一齊多行一步。咁呢個多行一步呢樣嘢，最後尾係貫穿咗佢點解參與呢個雨傘運動。咁喺黃雀行動裏面，好多嘅今日流亡海外仍然冇辦法即係回中國嘅文民人士咧，都認識朱牧師。當然，咁喺香港嘅流行音樂裏面，喺八九年之後有兩首幾重要嘅作品，其實一首就係到而家啱啱好同張學友一齊落架噶啦，就係達明一派嘅《天問》。 在六四之後，我記得對當時的香港的流行音樂影響都幾大。咁當然支聯會嘅集會裏面咧，就從來都唔播嗰啲歌，我都唔知點解，就播嚟播去都係嗰啲我覺得中華交到不得了嗰啲張明敏啊，甚至人大代表啦，當時呢個汪明荃勇敢的中國人啊咁就龍的傳人啊咁，收尾就改編咗呢個嘅林子祥嘅濟好漢啦，咁將黃飛鴻嘅音樂改編咁，但有幾首歌喺初期嚟講咧就印象好深，我記得一首是杜文蔚的《五月的陽光》，那首歌出的時候是未發生六四的，就是我找不到那隻唱片，其實可能是沒有出過唱片，但是間不中在支聯會的集會裏面都有人演唱，近年就已經沒有了。另外呢就是最完整的大碟就是在盧冠廷的唱片裏面，就是一首叫做《漆黑將不再面對》。咁夏韶星都有唱過，其實啱啱我咪有歌錯。好多人忽視嘅，其實其中一首歌咧就係由 Beyond 唱嘅，當然都係一個即係幾有民族國家感情意識嘅填詞人嘅劉卓輝所填嘅作品，就係《長城》。咁就係亦都係 Beyond 去日本打入日本市場嘅當時嘅一首歌。呢首歌係有廣東話版、有國語版，亦都有日文版。咁而家揀嚟嘅咧就係長城嘅廣東話版，大家亦都可以聽到家區好特別嘅聲音。 人。 咁喺六四之後，香港人嘅對共產黨嘅恐懼去到高峰啦。咁好多人都會希望係移民啦。咁亦都有好多人係繼續留喺香港，希望可以爭取真正嘅民主，有一種民主抗共嘅思想開始出現，就係、是、希望喺基本法裏邊盡快達至呢個普選。咁呢個時間就大家都知道啦，最終係攞咗呢個based on 查良镛、查濟民的方案，咁咧就係、是、由呢個嘅功能組別同呢個直選組成，咁然後收尾仲有呢個羅德成方案提出嘅一會兩局方案，即係分組點票啦，咁就係構成咗今日一個緊箍咒，令到呢個議會就係變成一個即係被剝咗牙嘅一隻老虎，都未不如剝咗牙嘅一隻狗仔咁啊，咁咧就。當然仲唔夠啦，而家就係控制埋嗰個選舉啊等等。咁大家都明白，知道共產黨係會走數，亦都會知道佢會用滲沙子挖長腳嘅方式咧，係逐步逐步滲透香港，控制香港。咁啊，呢個喺新和平解放西藏嘅所謂，亦都係出現嘅。今年亦都係和平解放西藏，呢個達賴喇嘛出走啊，應該係六十年。咁咧就喺呢個。六四之後的一段時間裏面，就是香港民主派在選舉裏面的一個、就是、高峰期，因為利用了、就是、香港人在六四之後那種的、就是、抗共的心態。但是很快是1997年之後呢，就初期大家對於政府以為呢就是在政治上出問題，點知咧就原來咧喺經濟上出問題。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咧，就香港陷入咗一個長期嘅經濟衰退。咁加上董建華錯誤嘅即係房屋政策咧，就令到呢個由樓市崩潰而引發嘅經濟衰退咧，係喺亞洲金融風暴裏邊各亞洲地區最遲一個復甦。咁竟然而去到2003年嗰陣時咧，就爆發呢個沙士啦。咁就299人。就是因為沙士而失去他們的性命，1755人感染。當市民努力去互相去支援，希望香港渡過疫情的時候，董建華竟然就是提出23條立法，最終導致50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出現。在這個的2002年，當時嚟講咧，就朱耀明牧師同陳建文地組成咗一個叫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叫做民網。咁咧就去研究一個嘅符合基本法要求嘅政制方案。咁2004年民網完成咗方案，呈交政府，希望討論社會政制嗰個發展嗰陣時咧，北京喺4月6日就釋法，否定咗2007、2008普選。所以我話，如果你睇翻呢個過程，你會知道。很多人說佔路就犯法，佔路就犯法。我想問一下，是哪一個人逼到香港人是要這樣去走上馬路去瞓街七十八日，然後87個催淚彈，還有不斷的警棍襲擊。你如果望翻朱耀明所講過他自己的民主道路嗰時候，你就會知道他今日已經白髮蒼蒼，75歲。由他起步1984年民主派高山大會爭取八八直選，到民網在2004年提出方案，無奈一個禮拜中央釋法否決2007、2008普選，中間你想想過了多少年。由我認識社會時事開始，我大約在入了中大之後才開始認識，我就是在中大看著這個牛群館的電視房裏面，看著這個趙紫陽和戴卓爾夫人交換那個聯合聲明的文本，我自己都已經真的頭髮都白了，都已經開始 點解我哋呢個年紀嘅人會去犯法，會被覺得點解會咁激進？大家有冇諗過？如果任何有良知嘅人，你當然可以 take 一個 snapshot， 就係話朱耀明犯法，所以要坐監。但係我相信嗰件事過去嗰朱耀明身上發生嘅事，其實喺你同我身上都發生嘅。我哋係一齊喺香港經歷噶嘛，唔係我哋睇住佢經歷啊，係我哋本身都係喺香港經歷過呢啲事嘅。高山大會否決八八直選、八九六四、九七過渡、亞洲金融風暴、03年沙士二十三條、04年否決、07、08普選人大釋法、上街遊行。但是我覺得很多人已經當那樣東西是外在於自己，所以我說當一個敲鐘者不斷去敲響個鐘的時候，他所希望是用自己的身體去敲響個鐘，也都是希望大家聽得到的聲音有所回應，有所感悟，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我覺得我特別感受很深的就是他說的，在他的陳詞裡面最後一里的故事，因為他08年的時候呢，其實是入了醫院做一個很緊急的外科手術，當時就是醫生跟他說一半的機會好得翻，如果不是一半的機會是會死，即是他生存的機會只有一半。那他病好之後呢，其實他有三個心願，就是在教會退休之後的交接工作做好他，然後陪伴太太和家人，特別是兩個孫，多些跟他們去一起去玩，然後最後就是寫一本關於民運的歷史書。08年的時候，朱耀明牧師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心願，但是到2010年他實現了，他真的退休，然後很多人都跟他說希望他放低呢個嘅教會工作，多啲時間自己好好休息，陪伴屋企人。但係2013年1月 ，Benny Tai 咧，即係戴耀廷咧，就喺《信報》發表咗一篇文章，就係叫《公民抗命：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其實佢係講翻乜嘢方法都試過啦。啊，你睇翻轉頭由04年學者文網開始研究，係走咩咧？係走商討，唔係同市民商討，係同政府。甚至向中共釋出善意，希望商討去達至一個普選的方案，是由這樣的03年、04年，然後一路去到2013年，十年，足足十年過去，毫無寸進，還可以怎樣呢？你看著時間已經過去，自己可能很快已經是踏入50、60的年紀，再看回自己後生做學生的時候，很多人今天朗朗上口的就是民主運動30年一事無成，那你可以怎樣呢？那當然最主要的責任是中共本身一路是將龍門搬來搬去搬來搬去。我還記得民建聯在1997年過渡之後，他們的黨綱裡面是07年、08年雙普選的，其實當然也都走了數了。所以戴耀廷提出之後呢，就首先找了陳建文，陳建文第一時間就找了這個朱耀明。咁朱耀明嗰陣時，實際上牧師已經係人又老，身體又多病，咁點咧？咁當時佢就諗翻起佢自己喺柴灣嘅浸信會服務嗰陣時，即係話要同最孤單嘅人同行，同埋要多走一步，就我頭先一開始所講。咁所以就係變成係佔中，由戴耀廷變成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三個。咁大家都知道呢，最後一里路就係最終就係令到牧師要企喺呢個犯人欄後邊，去講出佢呢個敲鐘者言呢一個嘅陳述。我一開始嗰陣時佢講，其實佢講到嘅。這個不是法庭，他覺得是一個講道的地方的，是也是他一生人最光榮的地方。他說很多人說他、就是、身為一個牧師變成一個罪犯，而代罪之身站在法庭裡面是覺得蒙羞，但他反而覺得是一個光榮。我自己對很多的基督教信仰，或者特別是牧師很有看法，因為我看到他政治上實在這班人是太過仆街，我覺得 就是對權貴那種的親近，而不是去親近社會弱勢和貧窮的人，和受欺凌的人，最不公義的人，受踐踏的人，是吧？那些如果不是怎會在那些金鐘那些什麼福堂什麼福堂那裡，大家每個星期日在那裡 CMB 先好像去 Cancer Fund 那些波那樣，見到都想作嘔，我告訴你。不過我記得朱牧師答辯陳詞那天之後，我姐姐 WhatsApp 給我，姐姐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她說她很感動。我相信很多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如果你見到朱耀明牧師的演辭而不感動的，其實你是白信，我覺得是，即是我覺得是信你都沒有教用。如果真正我們信佛教的人，就是說即是成佛，就是人人人皆可成佛，在基督信仰裏面就是活出基督，就是說道成肉身，是耶穌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祂降世在我們的身邊，然後用自己身體力行去告訴我們，還有拯救我們，與基督教的信仰裏面應該是。那是不是每一個基督信仰的人，真正活出基督的人，才是彰顯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在那個，甚至有些基督教的牧師說幫地鐵祈禱，荒誕到這樣的地步。我覺得我是很尊敬朱耀明牧師，因為他是令我另眼相看，看到一個有宗教信仰，宗教不單止是信仰，而是那種宗教人物的情操。很多時候我自己讀佛教歷史會，因為我亦都是即係一行禪師的皈依啦，皈依一行禪師，我睇過當時在越南的僧侶怎樣為了這個國家的和平統一奔走，甚至自焚。我記得我跟梅村的僧人都討論過這個問題，僧侶應不應該自焚。但是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對一些很有強烈宗教情操的人是會覺得很難預見，我覺得在我們只可以在紀錄片或者是他們的自傳裡面去看得到。咁而我自己感受得到，我睇朱耀明牧師佢嘅敲鐘者言，係真正活生生我認識嘅人裏面，係感受得到嗰個宗教嘅情操喺裏面。我相信嗰個係香港歷史裏面一篇重要嘅演詞，等於馬丁路德金嘅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想。咁當然啦，喺呢個今集的節目裏面講很多關於佔中的審訊等等，也是我為什麼要錄這個節目的原因來的。其實令到他想起節目結束之前我選的一首歌，是那個年代的香港人在一個十字路口裏面的彷徨，我相信是很多人會有那一個感受的。這首歌也點給很多海外的城寨有樂的聽眾，城寨的支持者，在北美洲、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歐洲、英國、美國，很多的國家裏面都有我們的聽眾，是林子祥的抉擇。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幾多往事忘，幾許三惆怅，別了四日家，萬里而去，三朝千百丈，收起往事梦，抛开心惆怅，任那海和山助我寻遍天涯各处乡。众身土壤，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起我新门墙，似那家乡样。 真土壤，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新门墙，胜我旧。